在寻找家的方向。这是自由的感觉， 现在是8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，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0000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。 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好，9点这个时段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有雪来陪着你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任贤齐。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在街头，因为那个时代任贤齐真的很流行，所有的音像店啊，磁带里放的全都是任贤齐，店门口大音响放着，每年逢过节都会听到任贤齐的欢快的歌声。后来在2000年之初的时候，伴随着像周杰伦啊、王力宏啊、林俊杰啊一批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起来之后，音像店里放的歌就渐渐被他们这些港台音乐、流行音乐取代了。再后来，内地的广东乐团也在垂死挣扎，推出了一些网络的歌手。那些由内地生产的网络歌曲呢，借助互联网的兴起，跟港台音乐一起，一时间也是势均力敌。而现在虽然越来越多的音乐类型被人接受了，但是不论是港台市场还是我们的内地市场，好像那种音乐的创造力啊也大不如前了。很多人越来越喜欢听老歌，跟我一样，听那个最初的任贤齐，这首歌《烛光》。 你现在好吗？今天快乐吗？我从远方送你的花，你收到了吗？分手以后的雨季，断断续续下不停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，躲不开回忆，最难忘记你。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，我已学会珍惜，再给我一次勇气，我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。360支烛光亮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支烛光照得我的心慌，可知想不开的欲望，都有你是我的阳光，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。360支烛光 送你的话，你收到了吗？分手以后的日记，短短叙述下不停。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，躲不开回忆，再难忘记你。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，汹涌的情绪会学会珍惜，再给我一次勇气，好想告诉你，我的爱不是留在你那里。365只金光挡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起烛光照亮我的心房，我只想拥有爱你的欲望，唯有你是我的阳光，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。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起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。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，祝你天天年年快乐，也祝福你我们地久天长，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。 任贤齐烛光，任贤齐真的是，你看他的微博永远是正能量，永远各种赞啊，保护自闭症儿童啊，捐钱啊，捐书啊之类的活动。今天任贤齐在微博当中发说，终于拿到了大佑哥送我的新专辑，谢谢大佑哥给我的音乐，给了我成长过程的美好时光。我可以这么说，大佑哥呀，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呀。我也可以这么说，任贤齐哥呀，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呀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首歌，如果我是一首歌。 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，不为任何人听见，我会发现令你爱你。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可以带你看看从前的自己，想起想忘记的人，让过去温柔无情的拥抱你。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，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，我是你的家，也是你的旅程，我们一起创立这真实又深刻，你也应该把我放开，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回来，我们因彼此爱自由而存在。 就这样几分钟一辈子。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。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。 Oh baby, hey lady, 超过约会也没关系。我不懂心里，做你感情，别人眼里傻里傻气，多一公斤，爱成担心，谁人放心？放过自己。Everything's so so backward， 我 so so backward， 傻瓜才会追求寂寞。Everything's so so backward， 我 so so backward， 爱才有空整个梦想。Hey baby， oh lady， 我们需要更多假期。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

全生产最强音今天为你播出。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执意定危害治理"十三五"规划解读之一。近期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了职业病危害治理"十三五"规划，明确了"十三五"时期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、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。所谓职业病危害，是指从事职业活动中，劳动者可能得职业病的各种危害。职业病危害因素分为六大类，400多种。十二五期间，我国职业病有以下特点：逐年上升的趋势，危害量大面广，一些职业病危害严重。因此，我国的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面临一系列的挑战。十三五时期加强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。本期先为大家解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您解读。 广告中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由雪莱陪着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。这个英国的皇室凯特王妃要生第三胎了，她的第一胎是个儿子啊，是4岁，第二胎女儿2岁，现在轮到生第三胎了。听说这个凯特王妃最近这段时间是取消了很多官方的活动，因为她正在 morning sick， 就是有点孕吐的症状昏迷。Tank 三国恋。 将军背叛苍狼战队，马十二兵等待你光临，不屈身所应勇士气，百军向南人被放逸，家乡在南部的远方，青龙在身上，梦想在流浪，就像盛夏的牧羊，还能撑到什么地方，灯火人间战役，计划的我们期望的胜利，长江水面写日记，敌人们看就涟漪，家乡在南美的远方，泪水背着光，安静的悲伤，就像盛夏的牧羊，还能听到什么地方， 在无力的远去，那一天会是

紧拥入怀里，哄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、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，我把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幸福我独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真的爱的就是你。 王力宏，爱的就是你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有雪来陪着你啊。这个有一个男士，因为这种情况很多时候都会发生，我们在 APP 上不管是支付宝还是微信啊，转账的时候有可能会转错人，小笔的倒无所谓，但是大笔的这么马虎，就是有一个江苏的做煤炭生意的杨老板，他要打80万给他的老婆买理财产品，但是不小心打错了一个字母，所以呢就打到了另外一位先生的账号上。当然通过各种途径啊，这个先生也是把这个钱还给他了啊。而且这个煤炭老板说，那我给你一点报酬吧，你把80万都退还给我了。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就当做好事了。不用，你知道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吗？就是哎，煤炭生意真的很赚钱的，80万我都没有见过。这个 SHE Ring Ring Ring。 这等待滋味，却让人什么状况崩溃。难道你对我没感觉？给了你好吗？怎么还不来爱一点？ Ring a ring a ring, ring a ring a ring, 会不会是你打响机响在你耳边？心跳的声音，我们总语音，把铃声未停，赶快按下通话键。拉手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。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，Ring a ring a ring, 爱的歌声灵验。呼吸等闲，浪费时间，可可也要声音甜美。因为依然烧到沸点，我不怕熬夜，怕到黑眼圈也。来电了，接到你的来电，我会大喊耶。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 OK。好奇问我近期到底怎么演，一时兴奋很难收敛。反复看手机好几遍，总担心自己突然没电。你到底有没有感觉？给了你好吗？怎么还不来爱一遍？ Ring a ring a ring, ring a ring a ring,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身才满街？轻摇的声音，梦梦中的音，哪里声会停？赶快按下动画键，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。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，Ring a ring a ring, 爱的歌声灵验。呼吸等闲，浪费时间，口渴也要声音甜美。体温依然烧到沸点，我不怕熬夜，换到黑眼圈也。来电 again。 全面在进行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，把真心是否在等待，已经在这边期待。Ring ring ring， 希望听到你说 hi。 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。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，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歌声灵验。和谁都嫌浪费时间，可可也要声音甜美。体温依然烧到沸点，我不怕熬夜，换到黑眼圈也。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。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，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歌声灵验。和谁都嫌浪费时间，可可。

下的世界，重重的你细细的撒下你的爱恋，柔柔的熊熊的燃烧你的善与美。 张惠妹的歌曲《一想到你》呀，不知道每次听到这首歌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谁呢？我想到的是当年对着我唱这首歌的那位好朋友，因为他在一次登台唱歌的比赛当中现场提了我的名字，说感谢有我这个好朋友的存在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歌曲真的是用来寄情的。那不知道接下来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呢？这是来自王源的作品《因为遇见你》。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，如同阳光照进心底，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，我心情无法言语，从未想过会遇见你，让我惊喜让我痴迷，你是我人生重要意义，我怎能把你忘记？因为遇见你，一切就注定，与你一起牵手往前进，每天值得回忆。因为遇见你，我学会珍惜，就算面对再多暴风雨打击，我会决定走下去。有某天我将失去你，世界会暗度在悬你，是否还有人愿意倾听我心中的小秘密？因为遇见你，一切就注定，与你一起牵手往前进，每天值得回忆。